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十九章。当上主你天主消灭了那些异民，上主你的天主将他们的土地赐给了你，而你占领了那地，住在他们的城镇和房屋里以后，应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地方，划出三座城，修好到那里去的道路，将上主你的天主给你做产业的地方分为三个区域，这样是杀了人的可逃到那里去，杀人犯逃到那里得保全性命的案件应是这样。假使有人无意杀了邻人，彼此又素无仇怨，比如他与邻人同去林中伐树，当他手挥斧子伐树时，斧头脱了柄，落在邻人身上，以致毙命，他就可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去，为保全性命，以免报血仇者心中发火，追赶杀人者，因路途遥远而能赶上他，将他杀死。其实他与那人素无仇怨，罪不该死。为此我吩咐你，应划出三座城。当上主你的天主照他向你的祖先世许的，扩展了你的疆域，将许下要给你祖先的整个土地赐给你时，倘若你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一切诫命，爱上主你的天主，日日履行他的道路，你应在这三座城以外另设三座城，免得无罪者的血留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土地上，血债归在你身上。但是如果有人怀恨自己的邻人，埋伏突击他而将他杀死，然后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，他本城的长老应派人去将他从那里逮回，交于报血仇者手中，将他处死。你不可连续他，而应由以色列中洗除无辜的血，如此你才能平安无事。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所分得的土地上，不可移动你邻人的地界，因为是先人所划定的。人无论犯了什么不义、什么罪恶或什么过错，只凭一个见证，罪名不得成立，需凭两个或三个见证的口供才可定案。若有人怀有恶意，起来作证控告某人犯法，二人应一同站在上主面前和值班的司祭及判官面前，判官应仔细拷问，若那作证的是一个假证人，诬告自己的兄弟，你就应对付他，如同他想对付自己的兄弟一样，这样你便由你中间铲除了这邪恶，其余的人听了必然害怕，在你中间再不至有这样的恶事发生。你不可发慈悲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